失了，记忆慌了，没有人在乎了，太找出口了，我面对自己了，树木老了，终于觉醒什么，你们去

失去。